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 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之复原军人大学生访谈，我是本期的主播崔子妍。今天我们十分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复原军人大学生叶壮师兄。师兄，请您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15级本科生，来自教育学部，我叫叶壮。我是2013年入学的，2015年应征入伍，2017年9月份退伍重返校园，现在是大三年级。 好，非常欢迎师兄。那师兄，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您会选择应征入伍呢？ 我应征入伍啊，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的家国情怀。我心中的军人梦，对军营的向往，报效国家的热血，是我血笔从戎的根本原因。我相信很多男孩子小时候都想成为一名穿着帅气军装的军人，我也不例外，只是因为我在学习的道路上走得有点远，所以错过了许多次机会。我大二的时候呢，因为担任班长，要配合上级完成兵役登记工作，以及将这些征兵政策传达给同学们，所以我自己对这个征兵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就觉得这次机会很难得，我想去尝试一下。也是大二的时候，因为我参加了学校的那个实施博古通今实施知识竞赛，就在准备竞赛的过程中呢，对国内外的形势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我才知道我们国家和平的背后是存在很多的危机与挑战的。就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马航 MH370 失事，3月1号的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以及香港的战中事件，还有在中缅甸发生的内乱，波及了我方的边民，造成了人身和财产的损失，就是这些国内外不安宁的形势嘛，使我的情绪有点激愤，增强了我心中保家卫国、守护祖国安宁的冲动。就是基于这以上这些原因呢，我选择应征入伍。 那当时家里人支持您的选择吗？ 我爸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高考完的时候，他就建议我去报考军校，但是因为当时视力原因就没报成。然后但是我妈和我奶奶就虽然对我报名的不对我参军的初衷比较肯定，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太同意。 那周围的老师同学对您应征入伍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嗯，老师们是十分支持的，他们很热心地为我解读各项政策，为我参军入伍提供了很多便利，在各种手续上啊就提供各种便利。然后同学们呢也比较支持，有一名退伍回来的师兄嘛，他就经常给我分享军营的故事，然后他知道我有参军的想法之后呢，也积极给我提供各种建议和帮助，直到我完成了所有的报名流程。还有我的室友们，他们虽然对我很不舍，但是他们很佩服我勇气，也尊重我的选择。 那您当时选择的兵种是什么？ 我这里先说一下，兵种就是指那个，像炮兵、步兵、航空兵这些，具体的。然后军种是指陆海空、火箭，火箭军这些。所以我们是能够选军种，但是选不了兵种。 对，那是我的问题。感谢师兄今天还给我科普了一下军种和兵种的区别。 然后我当时是选择陆军，因为视力的原因吧，我感觉报海军和空军可能会选不上，所以我就为了稳妥起见，我就报了陆军。而陆军呢也是咱们解放军的主要力量，在解放军中是人数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军种。 那您在参军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有趣的事，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香格里拉驻训期间，就会进行拉练嘛。我记得有一次出去拉练，爬了一上午的山，而且我自己是重机枪手，我的负重是比同伴们都要重的。当登上山顶的时候，就看着高原藏区那种优美秀美的风光，心中就无比的惬意与自豪，就有一种回到凝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是在那段时间吧，就是我每周的训练完之后休息时间，我就喜欢躺在草地上。因为当时我们是租用的在一个村寨旁边租了一大片牧场，在那里搭帐篷扎营，所以呢我就周到了休息时间，我就喜欢躺在草地上，就看着清澈的天空、洁白的云朵，还有远处那些悠闲吃草的牛啊、羊啊，还有就是看到，就是听着高山流水的那种自然的声音，就当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被称作人间天堂了。还有晚上的时候，因为那里海拔比较高嘛，就离天空会近一点，而且那里空气质量特别好，晚上星星特别多，也特别亮，也特别近，所以就有一种手可摘星辰的感觉，真的就像童话中的仙境一样， 非常美。 对， 那您现在退伍有一年了吧？那您觉得重返校园之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吗？ 也不一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军人身份给我带来了，主要是给我带来了很多荣耀吧。也比如说同学们一听说我是当兵的，都投来很敬佩的眼光， 是， 然后对我的当兵经历也很感兴趣，就经常会问我当兵什么感受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分享一下啊。然后学校方面呢，也对我们这些退伍大学生士兵非常重视，关心关注我们的学习生活，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呢也为我们搭建了继续发挥余热的平台。学校现在成立了退伍的大学生士兵协会，对我们的活动呢也给予大力的经费上啊、人员上啊各种方面的支持，也鼓励我们积极参与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之中。 那您觉得就是通过参军的经历对您自己性格呀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收获？ 变化太大了。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自己也总结一下当兵两年的收获嘛，我用了八个短语，第一个是强健体魄，第二个是战友情谊，第三个是责任担当，第四个是纪律规矩，第五个是勇于尝试，第六个是读书最易，第七个是平和心态，第八个是做事专注。但是我觉得其中最大的收获还是平和心态。因为部队是一个磨性子的地方，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部队非常严格，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就是在命令面前，我们就算有自己的想法也必须不讲条件的服从。日常生活中，我们日常生活也十分追求细致，一床被子至少要叠十分钟才能叠得符合标准。厕所打扫的标准也很高，你要做到就是你可以在厕所地上睡觉的地步，要干净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就是这种服从意识以及这种追求细致的工作态度，对自己的性子就是很好的磨练了自己的性子，让自己在做事的时候能够不急不躁，保持平和心态。我觉得呢，这一点保持平和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一颗平和强大的内心能够打败大部分的困难与不如意，能够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就比如上个月我再一次参加了博古通今十字竞赛，在面对开局不利的时候，我就跟我们队友讲，稳住，我们还有机会。但还剩下最后两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一下扭转局势，把比分反超。这个时候我又对他们说，稳住，一定要稳住，我们才能够赢。最后我们稳住了，赢了。 那既然参军有这么大的收获，为什么您最终还是选择回归校园，没有留在部队呢？ 这个还是因为自己还不够优秀，因为自己身体原因，可能跟那些地方入伍的话身体素质差距很大。最重要还是我这个视力原因影响比较大。 视力。 就像射击这些科目的话，我经常就是别说顶尖水平，就是及格我也经常是达不到的。所以呢就是就没办法，就是跟别人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就回来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大一的学生马上就要去军训了，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建议嘛，其实很简单。军训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来讲，对军训的看法就是跟玩一样，所以你们就是抱着一颗轻松的心态去就行了。不要把它想象得很苦很困难。其实军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也会成为你大学四年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你们用心去享受就行了。 非常谢师兄的建议。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师兄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五月的和风吹拂着青春的脸庞，五月的暖阳照耀着年轻的梦想。99年前的五月，在这片土地上，曾有少年意气风发，用青春和热血开启了中华民族新的征程。99年后，无数优秀青年也秉持着梦想，开拓创新，用拼搏和汗水书写着复兴中国的时代华章。今天我们就有幸请来了这样一位身边的优秀青年，他是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度的十佳大学生之一，是2017年亚太青年模拟 APEC 大会的全国冠军，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越南举办的 APEC CEO 峰会。说到这里，大家可能都已经猜到了，没错，他就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英语专业的2014级本科生陈康迪。康迪师兄，欢迎您。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聊上一聊。 我是一名大一新生，但是在跟入咱们广播台的时候啊，就对您的很多事迹有所了解了，后来又陆续的在学校的官微平台、师大新闻还有官网主页上看到您的具体经历，可以说您就是我们心中大神般的存在， 是当之无愧的优秀青年。那么在此五四之际，想问问您对优秀青年是怎样定义的，有什么看法呢？ 你刚才说到觉得我是当之无愧的优秀青年，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我还不太敢当，就我自己心里这杆秤的嘛。因为在参加比赛还有参加很多其他活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有太多和我同样年龄甚至比我还小，现在正在大一大二的师弟师妹，有可能是我们学校的，也有在别的学校的，他们在这样一个年纪做着比我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多的事情，同时自己的专业也都一直把握得很好，没有因此而荒废学业。我觉得我仅仅是一个在完成了我的本职学习任务之外，然后尽可能多按照自己的梦想去参加了一些外事相关的活动，在朝自己的梦想努力的人而已。在我的个人理解中，真正优秀的青年，或者说一个符合五四标准的优秀青年，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更多更多的对于社会的贡献才是。其实和那些我遇到的同学相比，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是有些惭愧。 好的，感谢师兄非常谦虚的回答。我曾经看过您的一篇报道，您当时说您喜欢做规划，量力而行。我看到您每学期都为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甚至有的时候制定月和季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您觉得这些目标的设定带给您最大的收益是什么呢？ 要说最大，可能一下子我还挑不出来，但我敢肯定地说的是，光是制定目标这个过程就已经帮助我更好地梳理了我之后的生活的节奏，梳理了我生活当中做各种事做出各种选择的一个头绪。因为大学生活当中我们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想做的事儿太多，而能做事儿的时间太少，怎么去取舍，如何有一个轻重缓急，就需要我们提前用目标的形式做好规划，安排好时间表。当然我绝对不赞成把自己的整个日程表填满，什么每个小时都安排好，那样的话可能你拟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然后什么都做不到。就像有可能我们寒假背着一大包书雄心壮志的回去说要好好学习，结果一个假期都没摸一下的。但是呢，制定目标有这个规划是很重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思路之后，你才有可能按照你的规划去一步一步的完成你所预定的进度。如果说全凭心情，一切靠自然而然的去做，那很有可能做着做着自己就失去节奏，然后乱作一团了。我觉得这种条理性是这个计划方式带给我生活最大的影响，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益处。 那您有没有过没有完成的目标和遗憾呢？ 那肯定有。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想法总还是挺多的，自我要求也会挺高，但有些时候呢，每项事情你都想做好，比如说是像是在大二的时候，当时又想把模联的事情做好，然后也在广播台，还在辩论队，也还没有退休，然后自己的大二的课业压力也比较大，几方面都想顾，最后倒是都顾到了，然而代价是熬夜太多，大二下期身体垮掉了，住院了小半个月，也不算住院吧，但是打了半个月的吊针。反正那一次之后，我是清晰地意识到定目标的时候还是要量力而行，以身体为第一位，不然一旦身体垮了，什么目标都没有。 好的，感谢师兄的分享。那么跟随着这些目标，您的脚步也在演讲比赛中穿梭前行，最终更是走出了校门，走出了国门。您曾在外研社杯、希望之星、北京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包括刚才提到的 Model APEC 上，都有过非常非常出彩的表现和成绩。您认为这些带给您最大的锻炼和体会是什么？ 最大的体会应该还是开阔了眼界的，两个方面的眼界。第一是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一样，它能够让我看到很多我的同龄人他们在做怎样怎样让我感到非常惊叹的事情，可以看到和我在同一个年龄段上的人们 他们有多么的优秀，而自己还有多少地方是不足的，是值得去好好下把功夫把它提升上去。第二点就是像是去哈佛摩联，还有 Model APEC， 后来有机会去到越南，这样的机会是让我能够开阔眼界，看了看其他国家的人们是什么样子，和我们不在一个年龄段不在一个阶层的人们是什么样子。像是在参加 APEC CEO 峰会之前，我对于那种身价千万甚至是上亿的 CEO 们心中始终是有一种莫名的隔阂感和神秘感，总觉得这样的社会成功人士就是高于常人，或者说有什么极其不寻常之处的。但在实际上去参加了峰会，在茶歇等等各个环节和他们接触之后，我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只是说是他们在某一方面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同时又抓住了机遇。这一点让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虽然说不一定都能成为那样的商界精英，但是至少尽自己努力的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好，然后努力的去寻求和抓住机遇，都是有一个实现自己的成功的机会。也没有必要比如说看见马云，或者说看见其他的你非常羡慕的那种大企业的总裁成功人士，你就觉得啊一辈子都不可能到那个高度。其实你真正见到他们以后会发现也没有那么可怕。 看来这些活动给了您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您可以说一个其中最难忘或者是最精彩的经历吗？ 虽然我觉得难忘和精彩的经历都很多，但是有两个经历我是尤其想要分享一下。一是参加哈佛摩联的经历。参加哈佛摩联是我第一次能够和那么多师大的朋友一起代表师大去异国参加比赛，虽然最后因为对手实在太强了，都是什么芝加哥大学的精英这种，然后又是英文母语，确实比不太过，没拿到什么奖，但是在那个经历当中能够和他们互相合作斗智斗勇，之后一起在美国各地转来转去，感受一下不同地区不同人们的风俗习惯，这个经历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觉得还是大学值得体验一次的，而且能够交到很多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思维也会变得更加的开阔和宽容。而第二个就是在 APEC CEO 峰会上，我发现虽然中国的 CEO 很多，但是真正论到发言权好像还是不太行。就在席间看到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中国的 CEO 们去找美国加拿大一些发达国家的 CEO 主动去找他们攀谈，而不是反过来，或者说双方以几乎平等的这样一个频率的交流。总体来说感觉我们发言权还是少了一点，这也是让我更加坚定要继续追求自己的外事梦想的一个小事情。 好的，其实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蜕变，也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比赛在让您获得更多的机会和锻炼之外，也抽取了您的大量时间。此外还有您在广播台的三年多时间里从不无故缺席例会，您的节目也是一直在做，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可以说是对广播台用情至深了。那么您是如何平衡这些活动与学习的呢？ 这也经过了一个试错的过程。像是我大一上期的时候，当时因为专业成绩看着自我感觉很良好，觉得这波稳了，然后大一下的时候就倾斜了更多的时间在社团活动上还有比赛上，反而是专业上尤其是综合英语这种打基础的课程就没太放在心上，课当然认真上了的，但课下就没怎么花时间，然后期末考试就翻车了。本来大一上当时还是年级十名左右，大一下就综合英语这一科直接暴跌，期末彻底考砸，因为基础的知识没有背牢靠，所以当时结束之后我就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论轻重的话还是先完成学业的应有的任务之后再谈别的，然后大二才进行了调整。定立的一个目标就是所有的社团活动还有比赛都必须要在自己先确定自己的周以及月计划，感觉自己整体来说还是有精力 有余力去完成它们的时候，才去接下新的活或者挑战。如果说我明显感觉这个月学业压力非常大，可能为了写论文我都得天天快要熬夜了，甚至是已经在熬夜了，这种情况下要是我再去接一个打辩论的赛事，那基本上我就可以进医院。所以我认为大学这四年的话，在大一的时候，因为后面时间多，然后大一的课业压力相对也少一点，还有一个可以让我们试错，也就是拿来让我们试错的机会，让我们找一个节奏和一个平衡。大一经历完之后，大二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活动该退就退了。因为大学生活我们的自由度那么高，基本上累得像条狗一样的，那都是因为自己作，懒了太多事儿。所以呢，找平衡无非就是一个试的过程，早点试出来，早点调整过来，别等到什么大三了然后来哀叹这三年没有一天睡过了6个小时，那就太晚，身体可能已经顶不住了。 感谢师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宝贵的建议。您刚才提到说您有一个外交梦想，那么得知您目前已经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际组织实验班，可以说是又向梦想迈进了一大步。那您对自己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深造有什么期待和规划吗？ 期待当然还是很期待，因为北外的实验班之所以选择它，就是因为它非常独特。它的安排是以国际上市交易法，也就是我们选择的三个专业方向之一，这个主专业结合英语和法语两门联合国工作语言来进行培养。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特殊的培养方案以外，北外也是走的双硕士的培养路线，也就是最后会拿到北外的研究生文凭，同时也会有我们三年中后两年在英美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留学拿到的硕士经历。所以肯定还是很期待的啦，在国内也能学，然后也能去国外再感受一下不同的国家的学习氛围。当然呢，估计接下来也会是非常忙碌和痛苦的三年。我看了一下以前的师兄师姐的研一课程表，梦回高三。 梦回高三真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听起来都让人心有余悸，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叫做生命不息，学习不止。那师兄，您有想过在完成这一段学业之后未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吗？ 完成学业之后的目前预计规划有三条路。一是如果顺利的话，就是真正的能够像我预想的一样，或者说我期望的一样，去国际组织，比如说去联合国工作。第二条路就是有可能会进大型国企或者说跨国企业，因为国际商事交易法它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肯定未来是会跟贸易，国际贸易打交道的。第三条路就是可能会进律所，专门从事国际商事贸易这方面的工作。不管怎么样，三条路以我目前的设想都是会沿着我的专业往前走的。虽然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你工作不一定要和学习的专业挂钩，甚至一点相关可能都不用有，我个人不太同意。我觉得你既然大学四年甚至加上后面研究生或者博士生读了那么多年这个专业，学了那么多东西，你全部废掉，从零开始从事一个根本没碰过的东西，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所以我在规划自己的专业和未来的工作选择的时候，都还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既然学了就把它学好，然后好好的用起来。 师兄还是一如既往的会规划自己的人生。那在这儿我预祝您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更多的精彩和成就。好的，今天的特别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康迪师兄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之青年瞿秋白，我是主播郭田晨。历史的齿轮转动，曾经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已开满鲜花，人物代谢，沧海桑田，但有些鲜活的身影始终存在于岁月的洪流中。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跨越时空的距离，重回当年岁月，重温当年故事。1916年，17岁的瞿秋白在黑灰色的颠沛跛荡的少年时代后，跨进了青年时代。酒入梦乡的中国被西方的汽笛唤醒痴梦，混乱残酷的社会仿佛严厉的算术先生，给瞿秋白留下极难的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往返物斗室不盈帐，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由于北大的用膳费过高，瞿秋白在免费的俄文专修馆里苦读。据秋白先生的好友沈颖回忆，秋白强记博文，涉猎广泛，每天除完成规定的作业外，还按照自己的自修计划学习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每晚读书往往深夜两三点才睡。李子宽说，我去时偶和瞿秋白同饭，常以白萝卜或干贝一两块或虾米少许就煤球炉上狂煮，以汤佐餐，取其味觉，不需要更加佐料，亦不求量也。在这样清贫的求学岁月中，秋白虽困苦却陶醉其中，他为老庄佛经的禅学哲理吸引，在古老与新兴的思想中思辨，但一切的思考都指向着一个目标，文化救国，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愚弄之大众。1919的春天里，中国被笼罩在生死存亡的危机里，有志青年们 奋起斗争。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公推的学生代表，也立刻投入了这场救亡图存的运动，在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曹宅、组织学生运动、请愿一系列的斗争中，瞿秋白理性节制的行动中又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决心，他将满腔热血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由于忙碌过度，瞿秋白甚至吐血，病了好几个月。面对姐夫秦耐明的慰问，他却回信：干了平生这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在炽热的斗争中，瞿秋白也迎来他炽热如火的爱情。1923年的夏天，瞿秋白在他的南京之行里遇到了生命里一位重要的女人，她叫王建红。建红沉迷在秋白丝丝入扣的讲解中，秋白为王建红的文学底蕴所吸引，两人亦师亦友，爱慕之情油然而生。1924年初，两人结婚了，迁居到莫尔明路，住在一栋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里。不管是上学还是假期，瞿秋白都十分眷恋家中。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给王建红的情诗。他教建红唱昆曲《牡丹亭》，吹箫，绣花，同他谈沈雁冰与郑振铎，徐志摩与郁达夫。他称建红为孟可，在法语中意思是宝贵的心，爱得极深。年轻的革命家满怀着热情，渴望着光明的未来，渴望着有一天与建红携手站在充满生机的新中国的土地上。遗憾的是，数月王建红因肺病逝去，一个富有才华的生命倏然熄灭，他们这一段火一般的爱情也骤然停止。但这其中种种都让瞿秋白毕生难忘。悲痛之余，瞿秋白内心革命的光热仍然不息，他一头扎进日日夜夜紧张的工作里。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积极兼容并收各式新思潮，构筑出新社会的蓝图，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在新社会、人道、城报各式巡刊月刊里，秋白在编者与记者中切换着身份，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传播光明的火种。经由古老的紫禁城，寻访满洲赤塔，漫游俄罗斯的文化天地。在澎湃赤潮的洗礼下，瞿秋白从一个先进爱国的青年逐步成长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步一步从新时代的活泼智儿成为稳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革命者，直至被捕入狱，光热仍然不息。唱完纯熟俄语的国际歌，他盘膝坐在草地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然后饮弹洒血，从容就义。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们开启了新中国革命的大门。此刻他将火种托付于年轻有为的同辈与后人，此刻他要去见他亲爱的孟可了。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每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欢迎收听五四正青春，我是主播九酿。青春像醇香的烈酒，畅饮一杯，我们追梦前行，闯荡人生路。青春有梦，我不再流浪，主宰青春，奋斗梦想。我需要梦的钥匙，开启人生的辉煌之门。 用力活着，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 双拳

心脏一下一下跳动，是执着的梦境在血液中呐喊。人生何尝不是一次不顾一切的逐梦疯狂？如果说青春是一条河，那么我宁愿做河中的卵石，日夜感受时光温暖的流淌。如果说青春是一片星空，那么我愿做夜幕里的明星，时刻体会着群星闪耀的光辉。当代青年只有脚踏黄土地，肩负民族任，才能引领中国梦的潮流。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看见天堂般的圣洁的光芒。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仰望星空，我们有追梦的权利；脚踏实地，我们有成功的筹码。梦想能够照亮生活，拂去陈旧的阴霾，还我们一片澄澈的天空。梦想也成就我们的未来，给予我们勇气，为我们带来希望的曙光。青年梦，怀揣多少沸腾的热血；中国梦，承载多少真挚的希冀。托起中国梦。梁启超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于国无疆。”请伸出双手，用我们的热血染红中华大地，用我们永不磨灭的精神来共创中国梦之伟大复兴事业吧，青年们！这便是如今青年之中国梦也。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 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